Hello， 欢迎收看九九 TV 苗知识。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 Final Fantasy 太空战士系列作品？我记得自己最先接触到的游戏就是 FF7， 但由于当时的画面是 Q 版呈现的，所以没有太过吸引我。真正让我留意 Final Fantasy 的是 FF8， 当时的 3D 画面已经可以让人有一定的冲击。虽然那是渲染 CG， 不过 FF8 确实在故事上更加侧重了爱情故事。还记得主题曲是王菲所唱，最让我震撼的应该就是 FF10 了。这部作品的故事十分感人，即使已经玩过几次依然会让人落泪。而开朗的男主角也不再只是装酷，而是更多的带动故事的气氛。女主角更加有着日本神道巫女的感觉，是背负着沉重使命的角色。接下来就是会越来越火的 FF14，这是一个开放世界的 online game， 这让我联想到魔兽世界，不过画面比魔兽要好太多了。但是缺点是没有魔兽世界那么自由。神奇的是 FF14 并没有随着时间而热度下降，相反越来越火热，至今用户超过2500万，导致了因为太受欢迎服务器承受不了而紧急下架。我对 FF15 印象深刻，有着开放世界的感觉，那完全没有驾驶感的汽车与有趣的钓鱼游戏都让人沉迷，但是故事过于简单，使得作品失去了深度，仅仅是复仇记而已。而正好赶上次世代主机的 FF16 就变得让大家十分关注，但是2021年上市的梦想已经破灭，现在预期可以在2022年上市。索尼也将 FF16 2021 Coming Soon 的标题改为 FF16 Coming Soon， 令 FF16 迷失望，也令一些粉丝失去及时购买 PS5 的意欲。FF14 及 FF16 的制作人吉田直树在电视节目上回应，他的游戏剧本差不多写完了，正在配音中，而 FF16 英语配音也已经完成，黑暗子游戏制作应该进入了尾声。2022年1月13日，吉田直树在官网公布 FF16 在2021年年尾的发表会将会延期至2022年的春季才会发表最新的游戏进度。可是在春季发表的只是进度，以一支 3A 级的游戏来说， FF16 很大机会要在2023年才能上市。吉田最后透露，他正在考虑下一届2022东京电玩展推出 FF16 开发的消息，今年未必会再公开新的消息，所以 FF16 上市日期最快应该在2022年的年底。但这次的 FF16 竟然被评为18禁，难道太空战士也要走成人路线了吗？这次的 FF16 的氛围偏向黑暗，有不少成人元素，只适合较成熟的玩家。例如从预告片可以看见，敌人以及 BOSS 都比较凶残，而游戏过程都比较血腥。不过据官方指出，这只是目前暂定的分级，在游戏正式出炉时可能会有改变。不过以此情形发展，美国所评的分级很有可能就会是 M 成人级，不会出现太大的出入。 FF16 的世界瓦利西亚是一个由水晶木为中心的世界，这些闪闪发光的水晶山高耸于他们周围的领域，用以太祝福人们。几代人以来，人们利用水晶的祝福，用以太召唤魔法，让他们过上舒适和富裕的生活。人类的国家在每个水晶母周围产生，这些国家之间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虚假的和平。然而随着枯萎病的蔓延威胁到他们的领地，和平也开始动摇。Ekans 是瓦利西亚最强大最致命的生物，有一些单身男人或女人身体中拥有着可怕的力量，一些国家将这些人视为皇室并钦佩这种力量，而另一些国家却将这些人视为战争武器，把他们绑在恐惧中。那些出生时作为统治者的人无法逃离他们的命运，无论他多么残酷。瓦利西亚有六大国，第一是罗萨里亚大公国，瓦利西亚西部的一群独立小省份在团结中找到了力量，并形成了罗萨里亚大公国。经过多年的繁荣，公国现在发现自己受到枯萎病蔓延的威胁，这种威胁如果不加以遏制将会带来毁灭。第二是三布洛克神圣帝国，它是瓦利西亚最大的神权力量，他们崇拜圣地是唯一真正神的活化身。第三是瓦洛德王国，瓦洛德声称瓦利西亚东半部的整个是他的领地，王国对大陆的控制经常受到兽人考验， 但目前统治者依然强大，成功地平息了叛乱。他们利用王国的水晶母，这位新国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，他现在试图用这支军队来测试邻居的边界。第四是达尔梅西安共和国，它是由五个州组成，其执政议会成员来自这五个州，它的水晶母半隐藏在山脉的中心。共和国对其以及以太的控制确保了瓦利西亚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服从。第五，铁王国，风暴海岸的一小群岛屿，这是瓦利西亚孪生王国的西半部，在这里水晶东正教，一种崇拜水晶的极端信仰，至高无上。铁血人与大陆国家隔绝，冷漠，会说自己的语言。最后是水晶自治领，它是位于瓦利西亚的中心，围绕着所有水晶母中最高的水晶山建造。由于这小块土地的战略重要性，为控制这块土地而进行了许多血腥的战斗，直到交战领域最终同意停战。作为和平条约的一部分，周边国家主管的自治领地，每个王国都享有对水晶母的祝福。至于主要人物克莱夫，罗萨里亚大公国的长子，尽管所有人都希望他继承凤凰的火焰并醒来成为凤凰的主导者，但命运却选择了他的弟弟约书亚。约书亚出生后不久就醒来成为凤凰的统治者。尽管约书亚受过高贵的教养，他以温暖和亲切的方式对待他父亲的所有臣民。吉尔出生在堕落的北方领地，幼年时被带离家园，成为罗塞里亚的受保人，确保了两个交战国之间的和平。希望这次的 FF16 可以带给我们一个不错的故事，可以有 FF7 一般的反派，拥有 FF10 的感人情节和 FF15 的开放世界，这样不知道算不算太过贪心呢？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